季彤下月初离职，还得再上几天班。他不在的时候，周辉有时候在家待着，又是出去转转，打打球，跑跑步。最近他认识了几个新朋友，附近一所大学的学生，因篮球结识。赶在季彤下班前，周辉过来接他，一手抱着篮球，一手拎着热牛奶。最近天又转凉，半杯奶下肚，身体渐暖起来。季彤穿着淡黄色衬衫，下身是咖色长裤，外头套了浅白色的休闲西装，见他穿着单薄的篮球服。你没带外套吗？别感冒了。 我不冷，打得全身汗。 我陪你去打球吧。 你跟我打？ 我不会，就想看你打。 那我约一下人。 先回家换套衣服。我要换套年轻点的衣服。 现在这样就很好看。你很年轻，也很漂亮，不用为了迎合别人的眼光去打扮自己，保持最舒适的状态就可以。 那天买的裙子还没穿过。周回想起那条白色的泡泡袖连衣裙，禁不住笑起来，在他额角落下一吻。 太漂亮了，学校里面这么多男孩，我会吃醋的。 算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季彤笑着扎起高马尾。篮球场上热闹非凡，周回一进来，有个高高大大的男同学迎上来。 这位就是你女朋友吧？ 对。 嗨，你好。 你好。打过招呼，周回带季彤到一旁的长凳坐下。 那你坐一会儿，无聊了就叫我回去。 好。周回朝一群男生走去，他们都很高，可周回在人群里还是显眼的出奇。季彤视线始终跟随着他，看那灵活敏捷的身姿在场上跑动，一次又一次进球。他想起从前一起骑马射箭的时候，想起在山寨的那个夜晚，一群土匪围成个圈儿来比摔跤。他要变回那个自在快乐的少年了，真好。远处有人卖矿泉水，季彤买了一箱过来，给他与朋友们备着。墙上画着一块有点意思的涂鸦，他走近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听到侧后方一阵欢呼。季彤回头看去，只见周回被两个男生搂住肩，笑得恣意张扬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见他笑容如此，他也忍不住弯起嘴角。走回去的路上，两个在场边休息的男同学一边偷偷打量他，一边窃窃私语。季彤确实不像个30多岁的人，更像个成熟些的学姐。她长得不算特别惊艳，但无疑是出众的，尤其大学之后不乏追求者，皆被果断回绝，不给半分机会。她快步往周回所在的场走去，不想惹起不必要的麻烦，还未到跟前，见周回被一个穿短裙的女孩挡住路，她抬起手，将一个包装很可爱的饮料递给她。 你好。 周回只象征性点了下头。 你球打得真好，我一直在看你，可不可以留一下号码？我叫李新曼，这个送给你喝。 谢谢，不过我的女朋友在等我，借过一下。 周回没有接过女孩递过来的饮料，而是越过女孩直奔季彤。 你去哪儿了？ 随便看看。 我不好看啊？ 好看啊，你看多少女孩在看你。 吃醋了吗？ 没有。 那我们回家吧。 不是还没打完吗？ 没关系，让他们找人替补，我陪你。 你去打吧，那水给你，这次我好好看着。 好。 季彤端坐着，他始终感到几束目光时不时落在自己身上， 意味不明，有善的不善的。周回又进了个漂亮的球，队友们一阵欢呼，他当众跑向季彤，抱着他转了个圈。季彤捶他的肩膀， 这么多人看着，快放下。 亲我一下，亲一下就放。 不亲。 周回忽然松手，季彤掉了下来，他对准位置迅速抱紧他，轻蹙地碰了下嘴唇，得意地说， 哎，还不是亲到了。 放下来。 不打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 想吃什么？ 吃你啊。 你正经点儿。 我想看看我们中国大学的餐厅。